双，又也是双，数来数去都是双。许先生、张小二都是假扮来假装，为什么屡次讲我看他定是一位有情的郎？我看他好像关门后没有典雅大堂堂，莫非说我们两个有缘分吧？ 传统戏《马寡妇》开店是评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优秀剧目之一。锦州市评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白派传人林慧欣将把其中精彩的唱段《来了佳人马寡妇》献给大家，请欣赏。 Yeah.

哎呀，我那短命棍儿喜欢的选段，夺印烂菜花选段，何书记吃元宵。何书记吃元宵喽！哎呦，何书记，您在这儿了，您把我找的好苦哦。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啊，哎呦呦，我的何志书，哎呦喂，我的书记呀，干这样累的活，你怎么让我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啊，我给您搓了一碗元宵，擦擦汗快歇一会儿吧，您看看这一碗又热又黏又香又甜，日圆那团团转，粘米面的白糖馅的大个的元宵。 中国评剧院优秀青年演员王冠丽，作为白派的再传弟子，却深得白派艺术之真谛。今晚他为大家演唱的是《小女婿》选段《鸟入林》。 Yeah. 已故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魏荣元创立的魏派，行腔深厚苍劲，求见有力，深受观众的喜爱。下面有请一宗魏派的中国评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孙鲁阳为大家演唱现代戏夺印选段《黑鱼嘴》。 冷风凄凄，湖水寒，暗暗黑嘴盼，好人言，望前面路为匆匆，阴暗家欢，唯有我孤孤单单，踌躇在湖岸，黑鱼嘴边。我进退两为难，回往事心如马我周身颤抖，哦，刀拼穿，我本是黑鱼嘴边一穷汉，祖祖辈辈给地主撑船，这湖畔每一颗沙子都有我陈家的血和汗，黑鱼嘴上九道弯，弯弯弯都有我的脚印在上边，我的爷爷劳苦了一生，临死被席卷，